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爆，多选 Rising Hour。 多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Oh hi yo， 我是 Kelly 凯欣。 早安早安啊，今天呢是四月的最后一天了，4月30号，明天就是五月一号劳动节了喂。 没有错， 我跟你讲哦，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历，是在去一个地方吃东西的时候啦，找 bugging 的时候，当你没有去 feel 它，或者说你没有去怎么说呢，心中有想象有 bugging 哦，它没有 bugging 啊。然后你当下可能就是在心里默念一句 please 啦，有 bugging 啦，有 bugging 啦，有 bugging 啦， 它就出现， 前面就莫名其妙一辆车会出来。我本来不信的，可是这两天有点夸张离谱，你知道吗？ 我自己本身也是相信吸引力法则的， 对， 就好像一般上我去到比较拥堵的地方，还是很难找 bugging 的地方，比如说 Strip Darling Uptown 这种、 okay ， 我都是还没到之前，我就赶快两只手指，就食指跟中指呢，就 cross 起来， okay， 因为这种一种是找 bugging 的方式啊，还是画一个疤，一直在那边 有人讲画疤，可是这个我真的没有，我没有什么感觉，讲画疤哦，我不懂哎、欸， 就我觉得最重要是那心的那个。 相信啊， 相信要很强才可以找得到。 重点是哦，我昨天在开车的时候，我想说 OK， 在这个店前面会有位置，结果那个店前面真的有一辆车出来、 啊、 重点不是那个人走去那辆车啊，是已经在那个车里面了，直接退车。我讲哈，哇，很恐怖 哎。 所以呀、啊，要相信一下吸引力法则。下次如果有 bugging， 下次如果没有 bugging， 你相信有 bugging， 它就会有 bugging 的啦。 原来没错， 是这个选比 较真。 勾选呱呱练习生，勾选呱呱练习生啊！我们看到勾选 IG 上面呢有这么一个 po 文，是说到呢有魅力老师的特点哈。那今天就来盘点一下有魅力老师的特点吧。因为前两天其实我们有一个拍摄，是根据网友们的投稿呢去看一下，就是他们口中的 top ten 啊，全马最有魅力的男女老师这样子 的。是 的， 我们就用不同的方式或者用不同的这个 角度， OK， 继续评判说到底这个老师魅力在哪里。首先呢。我们会看到有些老师绝对能和学生们呢维持非常和谐的关系。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有一个既定概念，是觉得说老师跟我们是很有距离感的 啊，或者是很凶的。 是，所以有一位老师呢跟我们关系比较好，或者说比较可以倾诉呢，就会觉得说哎呦这个老师很亲切，很有魅力这样子的。 是，就希望可以跟他做朋友的概念。 对， 那第二点呢就是长得很好看的老师， 这个也是最直接。其实第三点跟第二点都是很直接的，上课很有趣跟长得很好看的老师、基本上都会很讨喜。然后第四呢是尊重学生的老师，不是讲其他老师不尊重，只是呢有的时候老师会怎么说呢，在激动的时候啊，骂人的时候啊，就没有想这么多，就不会想到你的感受。 对， 但有些老师就真的很细心，他在就算是骂人生气都好呢，他都会体会到你的感受，所以让你觉得说其实这个老师哦有魅力，没有办法。 我觉得尊重还有另外一个意思的、 嗯、 就好比如说今天他会问同学们或者班上所有的学生，你们今天想要做功课吗？然后全部讲不要， OK， 那今天放过你们一天， 这个不行吧， 开关引号尊重 不可以每次都用吧，因为你问了就是不要、 啊、 问了就是不要啊，就永远给不到功课， 就 OK 了。我就觉得很随到这老师。 是，还有三点了哈，大家可以去到勾轩的这个 IG 去看一下这个 po 文。那么也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勾轩全马最有魅力老师大选拔呢还是在进行当中的一个选拔，所以各位呢可以继续来投稿上到勾轩 .my 推荐你心中最有魅力的老师，然后呢也可以的话呢写下一段关于你跟老师之间的故事啦，然后到5月4号12点钟都可以投票得 了。而且记得呢上交资料之前呢一定要先获得你老师的同意哦。勾选呢最有魅力老师大选拔，如果得奖的这个老师呢所有班级整个班级呢将会获得免费的礼后厅， 老师也可以获得奖状 呀。所以勾选最有魅力老师大选拔，让你心目中最有魅力的老师拥有高光时刻吧。详情条规浏览勾选的 MY。 是这个选 Beyond Track 练习生， 勾选呱呱练习生。今天我们看到这位非常熟悉的脸庞呢出现在的 Las Vegas， OK， 说的就是 G-Dragon 啦。最近呢他就新任这个品牌的代言人啦， OK， 然后合作推出的这个宣传计划呢就被这个主办方或者说这个品牌方呢放在了 Las Vegas 的这个全球最大 LED 球形巨幕 Sphere 上面播放哈。 是的，而且我们刚才去搜索了一下到底这个广告费需要多少钱呢， 主要 要是我们先就是有听到网友讲说这个 Spirit 的广告费是很贵的，我们就去找 的 一天呢、啊、有说法啦，是讲说一天呢、啊、是45万美元，什么概念呢？ Okay. 194,000马币或者194,737马币， 就是可以买一间家的意思了、 没有到家啦，可以买一辆车咯，很夸张啊。所以各位其实买家也可以，就是比较小的、 啊、就是看你的区域啊，有些地方就真的可以买， 或者很远的，可是、我不懂啦哈，可能这个品牌方觉得这样子的话是可以引起讨论度，而且他也做到了，是不是？ 对呀、啊、对呀、啊，大家都在讨论啊，很有那个热度、啊、 我们都在讨论了嘛，对不对、 啊、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很好的评论的，就说、 啊、 哇真的很帅啊，规模好大型啊、嗯、然后毕竟还是一个半圆形的一个形状嘛，我觉得哇很棒啊。 是，所以各位如果有去 Las Vegas 可以看一下样子，他这个会播出的时间呢是在4月29号一直到5月5号的啊，所以各位可以去找一找 GD 的脸样子了。马上来听 G Dragon 的 Too Bad， 吃这个选 Beyond Trend。 地瓜，你是我的。 勾选呱呱练习生啊，我们看到我们非常喜欢的这位男主角 OK， 之前在苦尽甘来遇见你饰演梁宽直的这位朴宝剑哈，哎呦他这个角色马上就要被超越了。 是的，因为他在苦尽甘来遇见你呢饰演的我觉得是纯爱战士吧， 对， 可是来到 好爸爸好男朋友好老公， 这部新剧呢还叫做 Good Boy OK、啊、他是很帅气的，毕竟他是一个拳击手，就因为哇整个那种血淋淋的那个妆容啊、哦、我觉得很 新，因为海报就出来了啊、嗯、昨天我们看到讲说哇一改往日这个怎么说呢暖男风，突然间变成了凶神恶煞的这个这个拳手这样子的。重点呢这个故事是讲述呢由特别采用而成为警察的金牌选手，就他之前是奥运金牌来的，后来呢成为了警察 OK 啊、就去帮助抓捕这个嫌犯这样子了、嗯、OK， 然后这个风格也真的变了非常非常多啊，让粉丝们都很期待的。 是的，而且我觉得他距离上一部苦尽甘来遇见你的时间没有很长、嗯、所以我对还会有更多的好奇心，更多的期待。 所以真的这个演员哦，他不用怕脱离不了一个角色，因为他真的反差太大了下一部剧 的 OK， 所以在5月31号就会首播了啦，然后每逢星期六都会有新的一集的，各位可以期待一下这部剧叫 Good Boy 啊，首先选 Beyond Trend。 好的，勾选呱呱练习生， 勾选呱呱练习生。韩国的国民主持人呢、啊？我们看到刘在熙呢，原来他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乌龙啊，这次真的是遭遇滑铁卢了。OK， 是这样子呢，最近呢，他就参与了这个拍摄，是这个综艺节目来的，叫《玩什么好呢》。OK， 包括说哈哈啦、李美珠啦、林雨怡啊、嗯，都一起在这个网上呢，就寻找可以帮助的这个商家。结果呢，这一次他们帮助了一家经营了二十年的这个文具店啊。 对， 去卖它里面的这些产品啦。 是的，没有错。然后当然在访问的期间呢，有可能初次见面的关系，所以还是希望可以赶快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啊。就问说，哎，因为其实他们是一对情侣来的，他就问说，哎，这个是你的儿子吗？他说啊，不是啊，他是我的男朋友。 主要是因为他们要推销嘛，所以在路上找了很多路人。那一遭遇到这对情侣，就闹了这个乌龙。来听一下这个影片。 包哥，아드님이세요？ 正在出轨。这个女的超无语，这个女生超无语，她是那种啊，这个不是我孩子，这个是我男朋友、啊。 她整个瞳孔放大，然后整个超惊讶的表情。 可是也没有像孩子吧，很夸张哎、欸。 耶，我爱惹惹，大家 想象不到哎、欸， 看一下这支影片。 你想一下，今天如果我去做配对啦，我刚好问到一个人讲说，哎。这个是你的儿子吗？请问你单身吗？这样子，他说这个是我女朋友哦。 完蛋 了，我想象不到，这太恐怖了，我都不懂他讲道歉好啊。各位可以上网找一找，玩什么好呢？看到刘在熙的这个访问片段、嗯，我觉得不管是谁看到都会觉得，哎呦，这样子要抠地啊， 吓到啊！说这个选 Beyond Trend， 勾选 Rising Hour。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西。 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呢？今天我们在讲这个话题呢。昨天我们在跟我们的这个就是 music exec 在讲这个话题的时候呢，他很激动，他想说哪里可以这样子的？ 对， okay， 因为他自己本身有可能就人生当中没有试过这样。 对，因为他是 I 人，他是超级大 I 人，所以他应该做不到这样子的东西。OK， 先说一下，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关于我这个周末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去餐厅吃饭的时候呢，本来很想吃一个东西的，那你只要坐下来呢，这个服务员讲说，哎呦，没有了咯。这个东西就是你要的这个菜单、 就是你是冲着那个食物去的。 对，比如说我要 OK， 假设我要吃这个饭呢、他想说哦，这个饭没有了哦，然后我刚坐下来。 然后你会，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啦，你会选择直接起身离开呢，还是想说就换一个选择，就妥协就好了，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有些人呢会觉得起身离开会很尴尬， 对 啊， 还是不敢做这种行动， 不好意思啊，这样子。 对，所以可以想要听一下你们的意见啦，可以 WhatsApp 小康 DJ 5G 号码0169988889啦，也要记得到勾选的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 使用小康 DJ Prepaid 5G 前天享受无线串流和 100Mbps 高速 5G 网络，尽在全马最广泛最快速网络，小勾选。 杨圈 圈呢有来自 Big Bang This Song 的 Universe， 也是这一次呢 GoShare 媒体伙伴，我是潮流和娱乐梦工厂联合主办，将大声 This Wave 亚洲巡演大马站，将会在6月7号的傍晚6点在 Arena of Stars 实力开唱的。如果你想买票的话呢，在接下来的5月2号呢下午4点26分就可以通过 etix.my 还有 www.rw 跟 ting.com 去购买他的演唱会入门票咯。 渣渣考核官， 入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讲说关于去吃饭的时候啦，比如在餐厅，比如说你刚坐下来，你是奔着一个食物去吃的，比如说今天我要吃炸酱面，我要吃云吞面，但是呢，我坐下来了之后呢，服务员告诉我，哎呦，今天 sold out 了。 我的话，我也曾经试过，就是跟我的家人一起，就说哦，既然没有了，那我就走呗。 啊，就 或者是。 你是不是选择离开的人？ 我会选择离开，要不然就是当我们去到这间餐厅，我们不熟悉，我们翻了翻那个 menu 说没有合我们意的一些菜肴的话，那我们也是会决定离开的。 Okay， 因为我觉得我们去那边消费，有可能就想要吃一些很想吃的东西。 对啊，我消费我就想买我想要吃的东西啊，这样子。 对，我就觉得其实离开没什么，因为反而。如果你自己在那边挣扎，在那边 suffer， 因为最后委屈的是你自己啊，你知道吗？如果你最后找不到想吃的，然后你随便选一个东西又不好吃，然后你本来就是奔着你很想吃那个东西去那边的，就感觉 OK， 你又吃不到好吃的，又吃到了就是你不喜欢吃的东西。 是，但是我觉得是有一个原则的，就是好比如说，如果你今天进到这间餐厅的时候呢，你发现到没有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尽快的就离开， 你 不要耽误太久。 你就跟服务员讲了，就没这样尴尬，讲说不好意思，因为我想吃的东西。真的没有了， 是，我觉得他们也是能理解的 ，OK， 是绝对可以明白的啦。大家都是工作而已，打工而已嘛，对不对？所以你会怎么做呢？你会选择直接离开，还是讲说你会改变你要吃的东西，改变选择去点一些其他的啊，这样子的？可以吧？再进来0169988889来跟我们分享喽。 手机可选 Beyond 圈，滴滴答 答，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是关于去餐厅吃饭的时候啦。如果你坐下来了之后呢，才发现你想要点的东西已经 sold out 了，没有了，那你会选择起身离开，还是改变你要吃的东西呢？ 来说说 ，Kristen， 我猜你跟我一样， 我跟你应该是一样的，就是我会选择离开。OK，可是我要讲一个东西是更夸张的。 为什么？ 是之前我跟朋友去吃东西的时候，因为他讲说 ，OK， 我要带你去吃一个很好吃的这个拉拉包。OK， 然后我想说 OK 没有关系，这样我们去吃咯。然后还想说带了我走大概15分钟去到一个地方，我们去那个店前面 OK， 我们坐下来，坐下来之后呢，我朋友讲说哎，我们吃拉拉包咯，就问那个服务员说啊，有拉拉包吗？那个服务员讲说哦，没有拉拉包了，拉拉包是下午才有的 啊。 然后我们是晚上去的， 他不是拉拉包转卖店吗？ 他算是，可是他晚上就换了别个菜单，这样子。 好夸张哦！ 就他晚上是其他的这样子啦 ，OK。然后过我朋友讲说，哦，没有啊，这样没有关系，你给我看一下 menu 先咯。他去看 menu， 其实实际上呢，他拿手机起来，他开始找某某书，去找其他的吃的。重点是他在人家店里面找。 哦，就是他不想要站起来，他先做完了之后，他找完了之后才离开。 很离谱，然后我就很尴尬，我想说，哎呦，我们走先啦，在车上找也没有关系嘛。他说，哎，不用紧的啦，找不了啦。然后我就想说，哎，很尴尬，快走，快走，快走。重点是他找到啊，那个服务员已经把那个餐具拿过来了， 哇， 把那个就是刀叉什么的拿过来了， 哇。 结果他想说，哦，不用紧了。我们走了。 那时候为什么你没有强制性拖他走？ 我要走了，我站起来已经。 他没有理会你。 他不要走。 哇， 很离谱，我已经站起来了。 他对这个拉拉波是有多么的执着，他就想要即使没有吃到拉拉波，也想要坐在那间餐厅的嗅那个香味。 最后他找了另一家拉拉波。 Yeah, 我们去吃了另一家喇叭锅。 I can foresee that， 很夸张， 真的。 OK， 所、so, 以各位不要这样子啊，不良示范啊，我回去就骂他，我想说，哎，不要这样子啦。 对呀、啊， 你在做生意的吗？你坐在那边找别一间店是怎样哦？ 而且还有可能有人在排队呢。 对啊，对啊，所以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啦。如果你在餐厅坐下来了之后，你要点的东西已经没有了，你会选择起身离开，还是讲说改变选择呢？0169988889等你哦，手机选 Beyond Trend， 勾选 Rising Hour 最炸裂的早晨组合，由我 Kristen 温阳。和我的搭档 Kelly 凯欣，全勾炫最迷恋帅哥的 MC， 看到帅哥直接开启。 哇 模式，但不得不说有他在节目真的很热闹。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讲说如果今天你去到餐厅坐下来了，发现你要点的东西 OK 没有了，比如说你要点炸酱面没有了 OK， 那你会选择改变你的这个preference， 你要吃什么东西这样子，还是讲说直接起身离开呢？ 我们两个人呢都是会选择起身离开。我们来听一下这位网友是否跟我们站在同一条线呢。 Good morning， 我觉得呢就是会坐在 restaurant 里面啊，因为毕竟来都来这边了嘛，当然是都不容易的，所以我是觉得不要浪费时间这样子咯，所以我是 order 其他东西的。 不过其实我觉得也有道理，首先要讲说不要浪费时间，是因为我那时候吃那个喇喇波，我刚刚讲的，我去那边的时候已经九点了，然后通常很多店都是九点半 last call 的嘛， 对对 对， 对， 然后其实我转去另一个地方的时候，我差一点就卡在 last call 点上点东西。 That's why 我想说，而且我最怕的就是好比如说你为了这点店排队了一个小时在外面，然后你进到去的时候说so sad 我们这个已经 sold out 了， 是不是？ 然后 你已经没有那个力气再去转别的店， 就吃啦吃啦算了啦吃啦算了啦， 真的， 除非旁边有茶室哦，你就去隔壁店就吃一点， 可是 云吞面啊， 一般上哦，一排店面然后只有一间好吃吧。 那没有这样讲的啦， 一般上 是你喜欢吃的可能只有一间罢了。 对对，就是我想吃的就一间， 平时没有试其他的，就给你一个机会去试一下其他的咯。不过你可以像他这样子啦，去点其他东西，就不用浪费你的心机咯，毕竟在外面排队了这么久，或者特地去到那个地方了， 对， 对不对？ 真的最重要是让自己的肚子饱饱的哈。 是的，所以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0169988889。如果遇到这个餐厅，就你到那边了过后没有东西吃的这个情况你会怎么做呢？直接离开，还是讲说换选择这样子的？是的，个选 B， OK。 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官呢？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讲说，如果你在餐厅坐下来了 ，OK， 找你很想吃的食物，但是他说了的时候，你会选择直接离开，还是讲说点其他东西呢 ？OK， 是的， 我觉得嘞，这些吃东西的啦，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我曾经试过，就是想要吃一个东西的时候啦，我晚上都可以梦到它。 哇！ 比如讲说，我今天真的很想吃鸡饭，我可能晚上我会梦到鸡饭先。 但是话说回来，我每天在做梦，很少会梦到食物。 没有没？ 我一般上会梦到。 你梦到你吃东西的吗？不会啊。 很少。 很少。可是很奇怪的，在梦里面呢，你梦到你吃东西是那种 ，OK， 我会真的去咬它，然后你就会听到。牙齿碰撞的声音， 我觉得所有的声音都会被放大在梦里面的话。 对啊，因为你在梦里面感受不到那个实体感觉嘛，对不 对， 对，所以就是讲到梦的话，我们要说到这部电影是类似于无限循环的一个噩梦这样子啦，叫 Until Dawn 的故事呢，是讲述 Clover 跟朋友们闯入一座荒废的山谷呢，找一年前失踪的姐姐。我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她一年了之后才开始找啦OK， 但是呢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呢会被困在这个恐怖的循环当中啊。 到底是什么样的故事，怎样的发展呢？上到国选的 N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到两张 Until Dawn 首映礼邀请卷啦，一起到电影院观看这个哇让你屏住呼吸的一部电影吧。详情条规浏览国选的 NY Until Dawn 5月8号全马恐怖上映， 守着国选 Beyond Trend。 电波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爆，国选 Rising Hour， 勾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文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Kristen 勾选西西应援队， 勾选西西应援队。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一下好消息吧。看到 Kelly 凯欣昨天好像去打球了，对不对？ 对，但是打球之前呢，我觉得就是会吃晚餐 OK， 然后我一般上跟我的 housemate 呢都会出去吃比较多， 就是堂食吗？还是 堂食比较多、okay. 因为我们喜欢热腾腾的食物 OK。 然后昨天呢，哇，我不知道他哪里来的那个 line， 然后他说今天我们不用出门，我们在家叫外卖就好，因为呢、那个 SG 开头的 apps 呢有 buy one free one、 OK， 真的有吗？ 真的有、 oh. 而且是很多店铺，包括我们看到的快餐店 K 开头啊 B 开头的 所以最后你们花了多少钱？ 一个人13块而已、 oh, okay. 而且我们吃的是台湾餐，就是卤肉饭再配鸡扒，然后有、薯条， 哇， 然后一杯水， 哇， 一个人是3块， 这样子应该20打底吧？平常 对啊， 是不是？ 有可能你加那个外卖费就有可能接近30了， 是不是？ 所以一个人才13，你们可以想象到吗？ 很厉害嘞，哇，我觉得 接下来如果大家要叫外卖的话，也要先看清楚有什么包车，有什么 promo code 这样子，这样就不会吃亏了，对不对？可能你吃这一餐等于你平时吃了两餐 了。我觉得就可以抛开掉你对外卖很贵这既定印象。 对啊，可是没有 promo code 的话，大家就 理智 消费。 地主翻了。 啊，希望我们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也可以 buy one free one， 因为我要强制性带 Kelly 开心去看一下。 我不要， 这部还好。另一部就比较 什么一点，我都不能接受，我会发噩梦。 可是我们要先说一下 OK,Holy Night Demon Hunters 啊 ,OK, 是由马东锡、许贤还有李大卫领衔主演的。讲到说呢，这个被邪恶吞噬的混乱城市呢有黑暗势力，但是呢警察没有办法应对嘛，所以就有特殊能力的这个秘密驱魔组织去对抗他们这样子的哈。 是的，而且呢他们哇的那个绝技呢非常的厉害，比如说有着石头般的强大力量啦，还是能感受到恶魔的存在呢，甚至呢还有驱魔的这个能力哦。如果想要看到这部电影的话，现在马上上到GoSHIN的 N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到两张 Holy Night Demon Hunters 电影首映礼邀请卷了。详情条规浏览GoSHIN的 NY。 Holy Night Demon Hunters 将在5月8号震撼上映喽！我要带 Kelly 凯欣去看喽！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是这个炫比昂春。 GoSHIN Rising Hour 最青春活力的组合有我 Kelly 凯欣和我的搭档 Kristen 文阳，才华横溢，颜值在线，舞台魅力爆棚。可是哦，他比较自恋，我们小声点，等一下他飘上天啊。 西西应援队， 勾选西西应援队，今天我们来继续听一下网友们分享的好消息咯。 是的，就是他们有 DM 进来我的 story 嘛，来自这位 Andrew Ting， 他就说到呢，哇，不小心在社交平台呢，就是在某书呢，就刷刷的时候就发现到自己小时候参加节目的视频，就笑到不行。 是比赛吗？还是什么节目？ 他没具体的说到，但是我觉得其实蛮贴切我们一般上的行为的。我们有时在刷到那些 memories 的时候啊，刷到那种非主流的profile picture 啊，还是一些影片呢。 我跟你讲，我们 gallery 哦，有时候也是很什么的，他会突然间弹一个3年前的照片给你看，讲说哦，这个是在哪里哪里你的 memory 这样子，你想要看吗？然后整个 album 都是你那时候的 memory 来的， 对， 很夸张。 我就觉得为什么反差可以那么大？ 讲到小时候节目哦，其实哦，我想起了，我在应该是4、5岁的时候，我曾经是一个品牌的就是那个不算代言，但是就是这个品牌宝宝这样子的。 哇 啊， 那我也是可以小小的发言在啊。我以前在6年级的时候就有录制一个专辑， 有， 然后那时候 你录歌 啊，有录歌啊，不是他没有，他只是一首歌， okay. 然后可是他是有王雪晶就配合的 哦， 然后那时候我其实很早就认识他了 哦，所以就跟 idol 可以同框 呀，然后那首歌是这样唱的，很好笑 啊。你记得怎样唱啊？ 我有一个好爸爸，他就是爸爸的主题 哦。 你去 YouTube 搜索的话肯定找得到。 我有一个好爸爸吗？ 对， OK, 可以找一找看一下 Kelly 的这个黑历史怎么样。 yeah, 各位找的时候可以 tag 他在 story 上面， 赶快去看吧。手这个炫皮哦，真 酷炫西西应援队， 酷炫西西应援队，今天我们要继续听一些好消息咯。 是的，就有这位网友呢，他就来 DM 我说，哎，他去到一间咖啡厅哦，竟然是可以在桌上呢随意涂鸦的。我不知道你有去过这间咖啡厅吗？ 哦，就是很出名的 我自己本身去过的是在 Penang, 它叫做 China House。 OK OK, 它很出名，它很多 cake, 有 tiramisu 什么之类的。 所以是它那个桌子是可以， 它就有放了一个纸在上面 哦， 然后它给你很多的 crayon, 它给你很多的 crayon。 我跟 Daryl 去过 呀、yeah, 然后你就可以随意在上面画画，我觉得很有趣。 我讲你怎么越讲越讲越有印象了， 很出名。而且它的整个店面是很狭窄的。 我懂，它 tiramisu 很好吃，有花生的吗？是不是？然后是 caramel 在上面的吗？ 呀呀呀！ 你看我知道的。 所以如果你们基本上还没去过，可以不妨去槟城的时候呢试一试看。 或者槟城的朋友可以推荐给你的朋友这样子吧。KL 有吗？应该没有哦。 我暂时还没看到哎。 是不是？可是那时候你去，你有画吗？ 有啊。 画吗？ 我忘记了耶。我那时候带着我的日本的朋友一起去的。 哦，真的吗？ 哦，真的。 这么多他来玩 啊？ 他是日本人。 他是日本人。 哇、哦！ 因为我曾经去过日本当交换生啊。 哦。 刚好他就过来，我就带他去。 我、哦、来讲了句日语。Konnichiwa。 Konnichiwa。Ohayo。 没有了啊。 Gato gozaimasu。 没有了、啊，这个我也会。 我就只会这样。 大丈夫。好了，马上来听歌，有来自黄明昊的 Angel Love， 这里个选 Beyond Chen。 勾选七夕应援队，我们又听到 Kelly 凯西那边呢有很多 DMs 啊，佛杰哥，好消息不得分享啊！ 哎，但是呢，这是我的 WhatsApp DM，、 哎、 因为她是我的妈妈来的。 哦，是你的妈妈？ 对， okay, 因为她现在人呢就在 Amsterdam， 也就是 Netherlands、 哦、去玩吗？ 去玩去旅行这样子，现在还 还在那边、嗯、然后呢哈基本身大概十年前就想说他想要去 Amsterdam 看 Tulips 也就是郁金香， 郁金香 对，因为那边有一个叫做 Keukenhof 的地方呢，它根本就是郁金香的花海来的， 郁金香之乡这样子。哇，郁金香之乡， 没有，就是真的很漂亮。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震撼的一面。 你自己有去过吗？ 我没有去过、 哦、 然后他其实有约我去， 叫妈妈跟谁去？ 跟我的哥哥还有嫂子。 哦哟，你没有 三个人，我还不是因为怕你一个人呢、啊。 好啦，请啦，请啦，请假明天飞 啊，最好是。我就觉得那个照片真的很好看。 对，他已经去到那边了。 他去到那，我在跟他 video call 的时候，那个跟我说什么，你知道吗？ 啊， 妹啊，你知道吗？我沉醉在里面。 哦，就不想回来了。 真的， 无法自拔。 他超爱郁金香的。 所以、你可以叫他多发一点 video 回来，你可以 post。 他发了，还有 social media 的，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story 是怎么样 的。是的。 可是妈妈会想要大家知道他的 IG 面。 他是 public account 啦，大家如果、有一些 stock 的一些， 如果大家涌入他的 IG 面 的话， 关注一下吧。 他会想，喂、哎，这么今天我的 view 那么多人看的， 他会这样讲的、啊。 哎，他每次有每天都会 check 看的、 啊、多少个 like 啊，多少个 view。 他不会问你，哎，这么你没有看我的 story？ 没有，我每天都会看的，我每天报道。 孝女啊， 最好你们去 like 的时候还更加开心。 哎呀，所以各位，你有没有讲？ 什 么？我们 IG 是什么？ 哦，不要啦，你们去我的 IG 那边看，我找一找看，找得到就说。 你 post 啦，这样子。 不要啦，拍谁啊？ 不要，不要，真的是。好啦，那有机会的话，自己也可以去看一下，感受一下这样子。OK， 马上来听今夜的晚风告白，谁的歌选 Beyond 圈？ 来哦。 天国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爆，多炫热心啊！ 炫 Rising Hour 啊 ，Kitty 开心的这个狗狗，还有妈妈，还有嫂子呢，现在在荷兰去看郁金香了。 是的，哇，那花海好漂亮、哦。 什么时候要到你去？ 哎， 你下一次旅行是什么时候？ 不知道， 不懂呗， 还没 plan， 年尾没有。 应该会 plan 一个， 应该一年至少两次，是不是？ 嗯，差不多， 是长的啦，你就好咯。 你也是不是嘛？ 我还好，我真的没有。 不是要去旅行了吗？ 我跟你讲哦，我最多去的就是泰国吧。 没有，你那时候你有说到你的妈妈有 Johnny 啊？ 我妈有讲要去中国啦、啊，可是因为现在不懂，其实可以请假。所以我不敢， 我觉得一直都可以请啊，是你没请而已、啊。 没有啊，你看我们昨天开会才讲， 你现在立马请十一月就可以。 我要筹钱先。我要多点 钱，明明就拿两份薪水在那边筹钱。 哦，有、做两份工不两份薪水怎样、哦、？OK， 主要是我觉得各位在你要找钱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啦哈，因为最近我们看到这部电影呢，《猎金游戏》哦，它真的是体现出了哎，就这个金钱游戏里面的潜规则啊，嗯、或者讲说呢，其实有后面呢有人是可以动用手脚啊，去弄到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股盘啊或者股市啊，其实可以上下。跌宕起伏 浮动的 啊、 okay ， 让你就是这个血汗钱可能会血本无归这样子。 我个人觉得是资本主义家的游戏啦、 啊， 所以呢，哎，这部电影呢即将上映，叫做《猎金游戏》，它其实是由刘德华、欧豪领衔主演，妮妮特别演出的经济犯罪题材电影。它讲述的呢就是这个刚毕业的金融高材生高寒呢，成为了金融大师张托德的学徒，然后他入行之后呢，就见识到，哎，整个这个游戏的潜规则是什么东西， 是， 然后整个股市呢又再一次暴。动着吗？ 是的，重点是他遇到了这位女生叫安娜之后呢，股市就暴动了。到底是谁在后面呢？暗箱操作这样子的。现在就上到勾选打电话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猎金游戏》的电影首映礼邀请券喽。详细条规可以浏览勾选打电话。《猎金游戏》五月八号交易开启，记得看起来喽。是这个选 Beyond 圈。 勾选史上最劲爆的校园谈话综艺《勾选吃瓜学会霸凌篇》已经在勾选 YouTube 上线了。在这一集最让我颠覆三观的瓜是，这位朋友被霸凌的故事，真的让他想要像这首歌曲一样 ，Baby， 我们的感情好像跳楼机。你们还是赶快到勾选 YouTube 观看完整版吧，听一下他的故事。 哎，最近忙什么？看你好像都没有时间休息这样的。 哦，我最近认识了一位金融大佬，他给我 tips 教我怎么买股票。 我先提醒你啊，你投资归投资，你还是要小心一点，不要给人家割韭菜都不懂啊。 现在人的贪婪已经把金融市场变成赌场。 消息已经透出去了，会有更多的资金供奉进来。 当金融市场被利用，股市的涨跌全都是骗局，你我皆韭菜。 电影《猎金游戏》由刘德华、欧豪领衔主演，倪妮特邀出演，讲述金融大师张托德和刚毕业的高材生高寒遇上安娜后，股市暴动，高端客户亿万大单随之涌现。 股市就是投资与投机并存，你要不要来赌一把？ 到底背后是投资机遇还是资本游戏？现在上到国轩的 F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猎金游戏电影首映礼邀请节案。 详情条规浏览国轩的 FY 猎金游戏5月8号交易开启。国轩 ，Be your own track。 Malaysia Chapo 朱主爱首次在马来西亚展开个人音乐会。 出道10年，凭借一首 Malaysia Chapo 让大家认识朱主爱，之后推出超甜的情歌《好想你》，让他的知名度大开。 优选为媒体伙伴 Onyx Studio 协办朱主爱因为爱你巡回音乐会吉隆坡站，将在5月3号晚上7:30在 The Platform Menara Can TTDI 甜蜜开唱。 就这样莫名其妙的爱上你。 优选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Joyce 朱主爱， 赶快浏览 mybobashow.com 购买音乐会入门票， 一起粉上实力 idol， 追星必追优选。 电波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爆，勾选 Rising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10点钟一起来介绍新歌喽。 优选乐乐助力团 呢、啊，今天我们要说到的第一首新歌呢，有来自 N 发的歌曲啊，相信大家对 N 的声音都不陌生吧？先播一段我很喜欢他的 Cover， 爱错。 我从来没想。 深情的一把嗓音啊 ，OK， 他经常都在 cover 嘛，包括说之前我们勾炫也经常在播他的几首歌曲 cover， 包括说情歌啦等等等等的，这一次他自己发歌了， 呀、yeah, ，叫做呢， 罢休， 罢休，我们马上来听听他在社交平台发的这个 cover。 重点是在网络上面呢，各位博主的速度也非常非常的快啊，很多人就已经 cover 了这首歌曲，包括说啊、这个啊、博主叫三个老师组合，是三个人的 cover 啊。 说要多久思念才肯罢休，原来放手也不能算解脱，记得那夜出了烟火，只有你和我， 我很适合好朋友一起唱， 真的，我觉得他就唱出了那种很青春的感觉。 对呀、啊，还有这位博主叫学姐 underscore 就唱了这首歌曲啦。 要多久思念才肯罢休，原来放手也不能算解脱，记得那日出那烟火，只有你和我，现如今倒也算落寞。 不管是什么 cover 都好呢，我觉得都会败给自弹自唱 哦，真的 就是有一种魅力，你知道吗？ Acoustics， 哎呀， 所以各位可以听起来这首歌曲叫《罢休》，马上来听 N 的版本吧。是这个选 Beyond 天空没有极限。 优选乐乐助力团， 今天我们要说到的第二首新歌有来自于东然的《别让我知道》。之前他的这首《座位》呢，在我们优选就一直在 loop， 一直在播了，对不对？相信各位也很喜欢，我们收到了很棒的 feedback。这一次呢，《别让我知道》也好好的刷起来好吗？ 别嘲笑自己莫名其妙，别让我知道你过得多好，别让我听到你爱他多无可救药。 恐怖呀，声音，他声音是那种哦，他怎样唱哦，都是你辜负了他的。肯定不是他辜负了别人， 他是那种他撕心裂肺到来哦，他又不会用那种很怎么说，我不懂怎么形容， 怎么讲那种喉音那种， 对，那种 啊这样子。 我自己本身就超级爱， 可是我觉得就是他的嗓音就让人家觉得说，哎呦，我辜负了他这样子，对不起他，你知道吗？啊，当然他的这首《座位》刚我们收到了啦，也登上了天赐的声音，他自己也拍了一个影片去 react 这样子的。 嗨嗨，《座位》这首歌上了天赐的声音，所以我们再来听一听吧。 爱就不该成为我们的。 记得了吗？这个是原版的，我们来听一下天赐的声音呢、啊。刘宇宁跟姚小棠唱的这一首《座位》。 你身边的那位代替了我的座位，他的手捧着玫瑰，承诺余生都奉陪，而我始终学不会。 风吹散的眼泪，那些许的幸福该怎么追回。 我很期待姚小棠开口，可是他偏偏在这个片段就没有唱， 他就在那边 emo 了。 是，各位可以去找找天赐的声音，找纯享版啦。这个作为来自刘宇宁还有姚小棠的，马上我们也来听一听于东然的新歌《别让我知道》，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越越 越越越 月月助力团 哦，还有今天我们要收到的第三首新歌呢， 维里安还有李东海， 没错的，东海的最好的朋友了 ，OK， 来自 Super Junior。那这一次呢，我们看到他们在演唱会啊 ，East Coast Wave， 维里安呢就作为这个东海的特别嘉宾亮相了 ，OK， 演唱了这一首新歌叫《最好的朋友》，是首唱哦。怪准的嘞，他唱到 真的 是不是 很标准的？而且他们自己本身也拍了一个好像在录制的一个 BTS， 然后有这个简单的访谈啦。威廉就采访到这个东海，讲说这一次的感受是怎么样这样子啊？ 但也给他很阳光样子，应该是这样。 感谢东海哥用那个请我们喝咖啡吃蛋糕都不用钱，觉得 怪的。那你们在感谢 这个是重点吗？ 对，是在访问的时候讲哦，感谢他请我们喝咖啡吃蛋糕都不用钱的。 呀，如果是我也是会说同个道理啊，因为毕竟如果你懂得养女生的第二个位的话，基本上就拿捏、 买蛋糕是不是 啊？对， 哎呀 ，OK、嗯。那我们看到维里安除了讲说啊、唱 live 很稳之外，他撩人也很厉害。 我的优点蛮多的，会唱歌，会写歌。语言天赋也还不错，但是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缺点你。 I saw that coming， 缺点你哦。你知道啊？你小心一点啊！你是维里安没有问题啊。如果是我讲话不一样啊。 有啊。Sorry，Sorry。 替你开心。 我收回那个话。 你知道我生活中缺点什么吗？ 有，别 ，please， 你给我推哦。 缺点新歌，来自维里安还有东海的最好的朋友， 很厉害啊。 超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爆，多选 Rising Hour。 多选 Rising Hour 啊！说到执迷不悟呢，其实很多朋友对我们这个吃瓜学会的瓜执迷不悟啊。他们说：“哎呦，才四集而已嘛，我还想看呢。” 但是我觉得你在还没等到我们这个番外篇之前呢，可以去先二刷所有从第一集到第四集的这个吃瓜学会。OK， 没错的。OK， 那因为呢，我们那时候吃瓜学会迎新会就第一集啊正式开播的时候呢，我们就啊找了几位朋友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生活当中呢很劲爆的瓜这样子的。这次的嘉宾呢超过十多位，重点是他们的瓜都很厉害。 真的吗？ 因为我在问的时候，你看我的表情就知道了，我那个皱纹全部跑完出来了，就哇真的吗这样子的？ 不是本来就有了吗？皱纹。 Hello， excuse me， 你骂吗你 ？OK， 反正就是这次勾线吃瓜学会呢，我们有番外篇了。 是的， okay、 在星期四呢，也就是在明天的下午四点呢，准时会在勾线的 YouTube 频道上线啦。还在等什么呢？马上订阅我们的勾线 YouTube 频道，打开小铃铛，然后跟我们一起准时吃瓜吧。 是的，没有错的。观看影片之后呢，记得按赞、留言、分享。吃瓜无罪，吃瓜万岁。重点是今天下午的一点钟，我们会看到王嘉尔出现在勾线的 IG。 Really？ 而且这一次他是配合我们勾线吃瓜学会拍了一个影片哦。 Really？ 没错的，期待一下吧。一点钟见，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天国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爆，勾线 Rising Hour。 所以说今天是四月的最后一天，明天是五月一号，是公共假期，但是我们明天依然会在 on air 的时候跟你啊就是聊天啦，我们还是会出现在这里的。不过呢，各位可以 plan 一下明天假期准备去做什么这样子。 是的，因为呢我觉得哎 weekend 的时候也要到来了嘛，有些人甚至会请多一天假，就是直接连下去的 long weekend 嘛。哇，这样很聪明啊，其实 真的很开心耶，我多么的羡慕。 现在请还来得及吗？ 来不及，如果你敢请的话。 怎么样？ 下个星期， 拜拜！你要去，你要去荷兰了，是不是？去看郁金香啊，对不对？因为现在 Kitty 的妈妈还在那边看着这个郁金香 了，来不及了啦。OK， 你飞过去要多久？ 应该是 十多个钟， 十四以上吧。 我没有飞超过七个钟过， 因为它需要转机， 很夸张。十多个钟 还 OK， 可以的。 我这个臀部都已经不饱了。 没有，就是如果你睡眠是很容易熟睡的人，是 OK 的。 可是你会睡到很不舒服吧？除非你做这个premium， you know business class， business class 有点难哦。 怎么？ 钱包不允许。 你做过吗？ 没有。 哎呀，你要做一下，下次可以。 你 sponsor？ 我 sponsor 不到，因为我自己也做不起。OK， 各位啊，这样如果你是跟 Kelly 一样啊，就没有去荷兰，也没有东西做，你可以在家里看一下我们这个足球赛事啦。 是的， 在5月4号星期日的凌晨12:30呢，阿森纳呢会对战这个伯恩茅斯的，因为阿森纳呢最近他们这个战绩啊是不错的，预计他们可能会掌控比赛节奏，但是毕竟是运动嘛，所以没有人知道当天会发生什么事情的哦，记得要看一下啦。 呀，而且另外的同一天的晚上9:00的 Manchester United 呢则会对上这个布伦特福德的。OK， 曼联近6场的比赛状态呢喜忧参半。OK， 然后取得1-1的这个4平的战绩，所以在这场比赛到底他们能不能占上风呢？哎，你可以透过 Astro Premier League 呢频道观看以上的这个全部赛事直播啦，或者是随时随地透过 Astro Go 点播赛事。 马上我们就要交班啦！哎，今天是来到这个礼拜中间点嘞，星期三了。 哇，你没有忘记你的台词哦。 对啊，而且等下我会出现在他 UMT 跟大家见面的。OK， 因为等下有一个分享会，还会见到 Gem Blue 啊这个女团。没错，我们接下来有访问她的。OK，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啦。祝你一个愉快的星期三，小队歌选 Beyond Trend。